位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刚刚这首歌曲是 理想后花园乐队的歌。 嗯嗯，不要再为你，还是不会再为你， 不再为你。 啊，我们这个伴随着开场曲的节目也开始了。今天看一看天气，还是属于一个既阴沉但是呢又非常寒冷的这样的一个早晨。 嗯 嗯， 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通透的感觉哈。 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特殊啊， 嗯， 今天是星期五嘛， 嗯， 想一想即将到来的周末，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开心， 不会影响心情啊。 对对对对对，嗯。具体来说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017年12月15号，今天白天呢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是4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朋友们出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就是冬天比较怕冷的朋友啊， 嗯，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也是说说有关有点脆弱，也不是有点善良。 这个话题其实是跟咱们刚刚开场说的那些有关系的 啊。 有些朋友的心情啊，确实就不是心情，是说呢，就是性格属于那种比较脆弱的性格。 嗯， 看到阴晴雨雪可能都会落泪， 林妹妹一样。 对，多愁善感。 对，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玻璃心是怎么样的。 哎，这可能就是 玻璃心， 这可能就是玻璃心的一种啊。就平时比较眼泪比较多，很容易感怀。 比较敏感吧， 对对对 吧， 嗯，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那我们首先来说资讯。这个最近呢，这个市面上流行一种叫代餐奶昔，听起来还是挺诱人的，但是呢很多都是产自于黑作坊。这个警察到现场去查处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工人在这地下的黑作坊里边居然是戴着防毒面具在生产，想一想多么的可怕。 嗯， 这也是号称是美国品牌的所谓代餐奶昔，喝下去呢能够有一种饱腹感，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那么最近苏州警方就查获了一个地下的黑作坊，缴获了近两吨的假冒代餐奶昔，也是用低廉的蛋白粉、奶茶粉这些制作而成的一个劣质货。那么一瓶呢还可以卖到成百上千元，这涉案金额也是相当的巨大，达到2000万。所以呢提醒小伙伴们，看到一些商家的宣传啊，不要盲目的轻信，还是要看一看渠道是否正规啊。 嗯，而且减重这种事情一定要还是以运动为主哈。 是， 嗯，健康最重要， 没错。 继续来看，顽皮老人上演了飞跃老人院，那穿越半个城市只为了出去看看。那近日呢，南京一位80的老人是上演了现实版的飞跃老人院。那么老人呢是住在敬老院，时间长了呢就想出去走走看一看，于是呢坐公交车转了一天啊，穿越了半个城市。等警察赶过来的时候，老人依旧是气定神闲，全程笑呵呵的。啊，网友说了，求儿女的心理阴影面积哈。 嗯，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真的就算是老人在老人院里，就说明儿女平时比较忙， 对， 还是应该多多的去陪伴他，带他出来走一走哈。 确实不应该求儿女的心理面积， 嗯， 而是应该好好的通过这件事情反省一下，是不是平时关爱老人的时间太少了。 对， 再来说一下，猛禽追逐鸟群反遭喜鹊，是齐头驱赶落荒而逃。在山东青岛沿海的湿地上空，那么一只猛禽也是追逐鸟群，惹恼了喜鹊，数十只从四面八方赶来助阵，在空中也是上演了一场驱逐空战，并且呢这个数次是抵近猛禽的背部进行袭击，最终逼迫这只猛禽也是落荒而逃。网友说了，是这个喜鹊当时的内心独白，应该是以为我们好欺负吗，还不离我们远一点。 这就是团队协作的力量， 没错，不要拿喜鹊不当这个勇敢的鸟儿。 嗯，来看看宋代人的化妆品吧。 嗯， 宋代人的化妆品可能不会比您少啊。来看看成都出土的宋墓群，那么化妆柜的化妆盒一应俱全。那么今年的8月呢，施工人员是在成都的一处地下呢发现了宋代墓葬群。那么直到11月下旬呢，14座的砖石墓呢是陆续清理了出来。那么大量的像木质啊，还有陶器啊就出土了。那么精美的茶具和漆器等 500件随葬品呢都是保存了下来，这也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保存完好的宋代的成套的漆器。那么而漆器中的白瓷化妆盒以及盒内的化妆品是保存完好的。那根据现场考古人员的介绍，那么墓主呢是人为渤海高氏的后裔，他是一位比较非常有名气的山水画家。里面有很多的画作都是出自他手，这位著名的山水画家叫做高克明。 哎，就是说这个墓葬实际上这个墓主人还是一个非常有来头的这么一位大家哈。确实觉得因为宋代当时也应该算是经济文化都非常繁荣的这么一个朝代。能够出土这些非常精美的文物，确实能够感觉到一种时空穿梭呀，突然之间看到了古人当时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是。 再来说一下，共同减重303斤，胖儿子呢应聘屡次遭到拒绝，胖爸爸陪着�儿子千里减肥。今年53岁的田世光和他29岁的儿子田华，那么体重加起来共有700多斤，巨胖的身材也是让儿子多次应聘遭拒。田世光呢决心让儿子减肥，于是身体力行陪伴儿子，从2017年的2月份开始，那么从安徽远赴吉林长春，共同踏上减肥之路。如今这对父子已经共同减掉了300多斤，瘦身成功的父亲田世光也是回归自己的事业，而儿子田华呢继续进行治疗。田华也说了，说当初父亲放弃事业陪他一起减肥让他非常感动，他也要以父亲为榜样好好减肥，争取早点回家帮父亲分担家里边养家的重任。 其实有的时候下决心只需要一个激励， 对， 就需要那么一个点。 伟大的父爱呀。 对，希望这位儿子也是真的继续努力，不要辜负爸爸的一片心意哈。 没错。 继续来看看，这不是快进，那么神手速的小哥是日包5000个粽子10秒一个。那么在今年的12月12日呢，某粽子品牌店呢是计划当天准备300万个粽子，包粽子的小哥也是拼了，那10秒包一个，一天下来包了5000个粽子。在这10秒里呢，他们要完成36道工序，每个粽子的重量的比例还必须是符合规定的啊。这手速真的是没谁了。 看到了那个视频，觉得那个小哥的手啊上下翻飞，但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手里边的粽子已经看不见了，都变成 吃到了肚子里。 已经成了虚影啊。真的这也是技能，确实是这项技能很厉害。再来说一下，向这位浙江大学84岁的教授要致敬了。教授站立3个小时上完了他的最后一课。最近呢，一个4分钟的视频是在浙大学生的朋友圈里边悄悄开始流传，那么大家呢都是被默默的感动。这也是蒋克柱教授的最后一课，在浙大玉泉校区的1教学楼报告厅里边，蒋教授呢也是为150名来自各个年级和专业的学生上了一堂叫做漫谈设计思维的课。那么蒋克柱教授是浙大机械工程学院的退休教师，今年10月份的时候他也是向学校提出希望能够再度走进课堂和学生们分享他终生从事的这个设计方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那么这一次呢，84岁的蒋克柱仍然倔强，连站3个小时为学生上课。他说呢也是怕自己人如果走了，那么经验没有留下来，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能听一些特别厉害的教授或者是大师们上一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应该值得珍惜的事情， 就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了。 对。所以同学们要珍惜哈。 哎。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玻璃心，玻璃心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是一首来自刘惜君的歌《不期而遇》。 当心跳像飘逸狂飙200公里，当呼吸像深潜在太平洋海底，你像璀璨的烟火绽放我的脑海里，刹那沦陷一见钟情的魔力。 来自单文杰的不是刘惜君的一首、 哎、你对得起刘惜君吗？ 刘惜君的一首不期而遇，还好吧、哎、歌名说对了，刚才一激动、哎、哈， 是啊是啊、嗯、心里一定想的是单文杰吧，虽然我知道你们是朋友、啊、但是 听到的玻璃心们都碎了。 哎呀是啊，嗯，今天我们说的呢就是说一说玻璃心，不知道自己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这类的人群， 嗯， 把自己归于这类，还是说身边有这样玻璃心的朋友，说一说你的感受， 嗯， 或者说你体验到的那种相处的经验。 其实按说我其实属于玻璃心的一种，我是属于哪种呢？ 嗯， 我是属于一碰就碎， 哎， 但是一点就着。其实我都有自己的总结，就是 我觉得就是人呐、啊，真的是贵在有自知之明啊。你能做到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啊！就我自己到现在还琢磨不清我自己。嗯，但是你已经把自己归纳得这么精辟了。 因为我是、嗯、因为咱们昨天就说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嘛、 哎、是的， 咱们昨天碰过、 嗯、 碰完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我自己， 哎， 然后我终于在今天早上早起刷牙的时候总结出了这八个字， 有一种就是突然之间醒悟的感觉，是吧？ 顿悟，然后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哎，其实说到玻璃心呐、啊嗯，我倒觉得有些人可能是就是一直就是性格如此，可能是比较脆弱也好、 嗯， 或者说是比较敏感也好， 嗯、 所以呢是一颗玻璃心。 啊，对。 有些朋友就是 多多少少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些事情之后，也可能会瞬间变成玻璃心。 嗯， 都会有过类似的体验。我自己我觉得我也应该是一颗玻璃心的人。 你当然了，你这个不是应该。 确实是迎风流泪啊，看到今天这样的天气也会生发出一些感怀， 但是吃了早饭就会好 多了，一切都好起来了。 来看朋友们说什么吧。 嗯， 来看这位叫陈秋的朋友吧。 嗯， 说自卑，最怕麻烦别人，喜欢独来独往，容易依赖一个人。 嗯， 特别害怕失去，而且恋旧。 嗯 嗯， 我觉得他把自己这么一归纳的话 有点惨， 但是也能摘出一些就很可贵的一些性格来。 比如说呢 比如说 可贵的， 嗯，比如说他就是恋旧啊，说明他重感情，对吧？ 嗯，是是是。那 还有说他就是多愁善感，那说明他就是感情是很丰富很充沛的。 嗯， 这不能否定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想一想其实是你的优势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愿意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还是愿意和那些有感情的人相处。 嗯，那当然，那当然。 嗯， 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一聊玻璃心这话就往那个悲情上面引。 或者是觉得玻璃心好像是是不是略带贬义呢？就是说这样的人太脆弱了，我不想和他做朋友。其实还真不是。 嗯，来看看那是什么。 玻璃心就是应该说实话，我敢说是都有过的一种体验。 嗯嗯，对呀， 不管在你成长的某个阶段也好，还是你一直就是这样的人也好， 是。 嗯 嗯，来看清风早就说了，还有呢就是天天吃一样的东西，不喜欢改变。就是改变了怕自己承受不了。 哦， 味道都不能改变， 觉得对不起你曾经钟爱的就是常吃的那个餐是吗？ 对，今天我吃了宫保鸡丁饭，我背叛了昨天的鱼香肉丝盖饭。 你说他这感情充沛不充沛？简直已经丰富到极致了。 对， 哎，我看到这个朋友其实说的还挺对的。 嗯， 叫柑橘，他说呢，我体会啊，这个玻璃心是不是就是说遇到一丁点的委屈就会红了眼眶，就是受不得委屈， 就是说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小一些。 嗯， 是不是？ 哎，对了。嗯， 也有吧，也有这个意思哈。 对。 嗯， 看来这个玻璃心还真的是内容也是涵盖很多啊。 嗯 嗯， 看这边叫桔梗上仙的朋友，他说的比我刚刚那个还厉害。 哎， 说一瞬间如释重负。 嗯， 一瞬间心如刀绞。 所以说他内心戏总是那么起伏澎湃的。 就是内心戏也挺足。 对啊对啊，跌宕起伏。 哎，我真的是属于那种我内心戏十足。 嗯， 然后 你也很，你也会 戏也真的特别多。 对对对对对。 嗯， 可能分分钟真的就是戏精上身了，随时可以把你心里所想的表演出来。 所以真的平时跟我开玩笑的时候，别看我在笑，其实我心里在哭啊。 你这样 一定要多多的去了解我的内心，多多的去关注我。 你这样一说，我忽然很心疼你，就是我的玻璃心也来了，不要让它再进一步的碎掉哈，碎了之后真的拼凑不起来了。 来看软猫说了， 嗯， 别人说话大声都觉得是不是生气了 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种，就是比较敏感的人吧。 对， 嗯，就是很，如果你在乎对方，你才会他的反应让你就是这么，引起你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对 吧？ 对，我觉得就是性格的不同。 嗯， 你看，比如说像咱们比较玻璃心的人，可能说，哎呀，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嗯， 或者哎，他这么大声说话，是不是生气了？你像那种外向一点的朋友，你干嘛摆臭脸，让我把你骂醒？也是特别痛快、特别爽快淋漓的一件事。 忽然不想和外向的人做朋友了。 让我把你骂醒， 我怕他一击即碎啊。哎呀，来看还有朋友啊，这位叫做这个小圆的朋友说了， 嗯， 敏感，什么都会想的比较多。嗯， 哎，这个确实 是, 是, 是 这个有感触哈。 对。 嗯来看，是我觉得他真正玻璃心的这位朋友叫伯杰克马特说， 哎呀， 还没有碰就碎了，自己就稀里哗啦了。 哦，这个就是属于就是玻璃心里边太严重太极端的那种情况， 或者是标准的玻璃心。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朋友们并没有针对你，或者并没有在说你，但是你就觉得在说你。 是的是的， 于是我就稀里哗啦碎一地。 哎呀，其实周围的人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 嗯, 嗯， 也要让别人走进你的心里啊，要不然的话你的心总是会一碎再碎。 嗯， 来看看爱你零870天说了， 玻璃心也是只对在乎的人有用。嗯，他这个话刚才我也是说过类似的这样的感觉。 嗯、对啊，对啊、 嗯， 就大家都会有玻璃心的经历或者感受嘛。 还有一些朋友真的拿星座说事儿了、 嗯， 有些朋友会说觉得双鱼座是玻璃心。 啊， 这个还真没有体会，因为我们都不是啊。 来看我与饲养员的日常说， 嗯， 多碎几次，说不定就变成金刚石， 千锤百炼之后。你想不变强大都不行了， 是啊，嗯 嗯，哎，打造成金刚石，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也挺好的哈， 拥有这样的一颗心， 嗯， 感觉整个人都自带光环。 是、啊，来看、嗯、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叫做草帽上的五月天说了，能为别人其实是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自己已经溃不成军了。 哦，还真是，你看咱们俩。 忽然觉得我们都属于那个玻璃心里边不算太严重的，不算太标准的。 来看这位叫皮卡说了， 嗯， 比如说我想了十分钟才发出去的一个信息， 哎、 可能一秒又删了， 啊， 就是自己纠结半天， 嗯， 啊，发给他， 嗯， 但是发出去瞬间又后悔，就是多纠结， 哦、 是不是？ 嗯，那他这个不是玻璃心，他是太在乎对，就是发过信息给看的那个人， 嗯，是。 再来看。再来看一位朋友哈， 嗯嗯 嗯, 嗯，这个叫做泡面皇后说了，她说呢，我觉得玻璃心就是我这样的，动不动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哎，那个人是不是有点讨厌我？小心翼翼的， 就想的比较多， 对呀、 啊，嗯， 其实如果谈开的话，人家可能根本没有任何针对你的这个表达哈， 嗯，来看装睡的陆先生说了，就是可以。在生病的时候我都敢用冷水洗头， 哎， 却能为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溃不成军，就是因为你在生病的时候用冷水洗头。这怎么可以呢、 嗯、这个对自己真的是对自己狠了点， 嗯， 是吧， 他可能就是举个例子、 嗯、 哈， 对，嗯 嗯， 就说真正心疼自己的话呀，就是第一自己心要变得强大一点，要坚强一点，还有呢、 嗯、 就是生活习惯也要从养生学的角度 啊、 哦、 我觉得 替自己考虑一些， 我觉得这位装睡的陆先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 嗯， 虽然我是玻璃心，那我身体好啊， 哎， 对不对， 是是是， 嗯， 就稍稍转变一下角度的话情况又会不同，嗯 嗯嗯，来看学医救不了萨比说，他觉得什么都没错，你却觉得此刻连天都崩塌了、 哦、就是有时候玻璃心是需要对比的， 嗯 尤其在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看别人的反应好像都不如你激烈。 好尴尬呀， 是啊是啊， 嗯 啊，还是可以被安慰的，你感情丰富嘛，是不是， 嗯， 那个朋友也许是慢半拍呢， 嗯， 来看看还有这位叫做一口条说了，自己累，身边的人也感觉好累，就 是 说、 啊、 是，嗯，你让自己很辛苦，但是在乎你的人呢，看到你这样的反应也是很累啊，很心疼你啊，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反而应该是先放过自己哈。嗯 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玻璃心， 哎， 说说玻璃心是什么样子的， 嗯， 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说一说自己或者身边的玻璃心，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

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云来了，我是于思淼。 嗯，各位好，我是圆圆。 刚刚是一首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 哎， 我觉得那个吉他的感觉还是，感觉很暖。 嗯，听不出来了， 挺浪漫的，对吧？就包括现在这种感觉。 嗯， 哎， 嘿，余音袅袅哈、 嗯。 哎，真的会让我们转换一种心情。 来，喝了这盏茶。点起这盏灯， 忽然之间你的心情会就是随着那个旋律哈、 嗯、 整个放松下来。 对，希望大家也是这样的哈。 嗯，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玻璃心。 所以这首曲子也是很应景啊、 嗯、 听这首歌曲是不是觉得哎呀心潮澎湃了？我觉得能够听着歌曲然后也落泪的朋友，第一他应该有一些什么经历， 嗯 啊，第二呢他也是属于感情充沛， 对， 容易会让别人误以为他玻璃心的人。 嗯，就是情感丰富哈、 哎、嗯，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九八六，说说这个玻璃心吧。 继续来看下面时段的资讯吧、 嗯、 来看， 哎，先说这事儿挺厉害的哈、 嗯、 美国的6岁男孩拍玩具测评短片年入7000万。最近呢，据这个英国媒体的报道，那么在今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收入最高的10位这个名人排行榜当中，一位年仅6岁的美国小男孩叫瑞安，以1100万美元的身价名列在第8位。2年前，这个瑞安呢就已经开始在这个网络上创建了瑞安玩具测评频道，主要上传自己玩各种各样玩具的视频短片。目前这个频道已经有1000万的订阅者，单条视频最高播放次数也超过了8亿次。瑞安的母亲本身是一名高中化学老师，但是为了更好的来管理瑞安玩具测评频道，他已经辞掉了自己的工作。他也表示了会一直拍摄这类的视频，直到自己的孩子厌倦为止。那么也会尽量的避免因为拍摄而影响到瑞安的学习。 嗯， 真的是玩着就把钱赚了。虽然说孩子应该就是说让他少一些这种功利性的东西在里边、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嗯，更多的应该是和钱没有关系的。 对啊、 嗯、 而且小孩他本身他除了学习之外就是在玩玩具嘛， 哎， 能把玩、 嗯、 玩具玩好，我相信他学习也一定特别的好。 没错。 嗯，继续来看这位让人比较伤心的一件事儿哈。来看这位8岁的可可，在吃零食的时候图好玩，就把零食里的干燥剂放进有水的饮料瓶里了，没想到放进去之后竟然发生了爆炸。那么仅仅20分钟的时间，可可的右眼就被碱性的液体侵蚀，整个眼球被溶、 嗯、 是终生失明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哈。 没错没错。 所以也一定要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避免孩子接触食品中的干燥剂。 嗯嗯 嗯， 这真的是家长一定要就是防微杜渐啊，随时把这个微小的隐患也要把它杜绝、 嗯、 因为我有一天也是前一段时间孩子生病， 嗯， 然后呢无意当中有一天发现他自己搬着小板凳居然去够那个高棍上边他平时吃的药，他说他要自己去冲药、 哦、 哎，当时也是吓坏了，就是说明自己还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嗯， 也提醒广大家长啊， 孩子身上无小事哈， 没错， 大家一定要细心一些。 嗯，再来说一下重庆的网红地铁2号线又火了。那么在这所8D城市果然是名不虚传，重庆轻轨2号线在穿过居民楼的时候，不知道哪户人家的被子掉在了轨道上，于是呢轻轨驾驶员只好停车开门，用棍撩被子。那么这个高架桥上也是上天入地，屋顶跑马路，窗口长大树，确实是名不虚传的魔幻8D城市。 确实是，我们从这截图上就感觉这是电影里面那种未来世界的感觉、啊 嗯、对对对。 嗯， 然后你再想想那个突然把 就轻轨驾驶员突然下车，然后去撩被子，这样的一幕发生，真的也是太有戏剧性了。 确实是大家都没有错哈，自己在撩被子，然后被子跳下去， 居民也要注意啊，是不是？ 嗯嗯。好，继续来看笑喷的一件事儿啊。这位爷爷带三胞胎的方式要火，一个也丢不了。那么河南周口的一位爷爷是用绳子牵着三胞胎上学的场景火了。那三小只这个小短腿啊，走路整齐，场面萌化了。孩子妈妈说这是买来的防丢绳。那一般的爷爷奶奶一个人带三胞胎的时候就需要用上啊。 哎， 那三胞胎现在是两周岁，分别呢是叫悠悠、乐乐、美美，所以合起来就是悠乐美。 这是某款饮料哈，绕地球可以有多少圈那个？ 这是欢乐的一家人。 哎，是啊是啊，哎，这觉得爷爷也是很辛苦啊。那没办法，你要同时照顾三个孩子， 对 吧？对， 我觉得 这么大的 这个方法特别的好。 对啊，三个孩子既可以有自己相对自由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同时又不至于跑散了。 对，又一切尽在掌握哈。 没错。来看这位女宿管，也是啊，这个不小心摔伤了半边脸。他呢也是将心比心，怕吓到学生，于是呢给自己戴上了面具。而学生们看到之后呢，也是很心疼他，为他做了一件让他很感动的事情。面具遮住的是伤疤，遮不住的呢其实是善良。最近在洛阳师范学院，一位宿管他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倒，然后脸部受伤很严重。因为自己每天都要和学生接触嘛，所以呢这位女士也是担心吓到学生，她自己做了一个面具来遮住脸。美术学院的学生知道之后，亲手绘了20多个可爱的面具送给了宿管老师。特别温暖的一个举动。 对，很有爱哈。 我看到那个视频了，他那个面具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半面，就半边的，他只遮他半边脸。而且呢这半边呢是特别可爱的卡通的形象。哎，看起来戴上也是萌萌的。 很可爱的阿姨，很可爱的学生们。 没错。 来看这位50岁的宅男大叔啊，已经是一位纸玩具的发明家了。那么他做的这个纸玩具非常的有趣，而且是脑洞奇大。而且呢他把这些玩具呢也是录制成的小视频传到网站上，非常的受欢迎，每条都会有100万的点击量。出版社呢把这个纸玩具的模板做成了书售卖，那么让这位大叔一年就赚了150万人民币，而且他是轻松还清了自家的房贷了。 哎，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所谓这创意就是能让你挣钱呐。 对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如果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有什么特长，一定要坚持下来。 没错。最好是能够让自己这个爱好能够发扬光大哈。 对。好像真的坚持住，然后你把事情做到完美，或者做到跟别人来比试极致的话，它就有用武之地了。 没错没错。那今天的这个资讯就到这儿吧。我们这个稍事休息，听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玻璃心的故事。 一起来听一首老狼的歌，那么那么的。 就像那蟑螂与沙冲击，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 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那么那么的，来自老狼的一首歌。嗯，我们要分享这个玻璃心的话题。 是的，是的啊。别说着说着说哭了， 那倒不会， 就是快饿晕了。我跟你 早上这个时段嘛，情有可原了。来看看，这个叫做 AD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是觉得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你却觉得此刻连天地都要崩塌了。那其实不是在说他这个朋友，还是在说自己，从朋友反观自己。 嗯，是。来看挂在天上的景说，只对喜欢的人玻璃心，也只有喜欢你的人才会在意你的玻璃心。 嗯， 这说的特别好， 这是属于一个可以收放自如的朋友。 嗯， 知道自己对就哪些人对自己重要，在哪些人身上可能就是说付出感情，那么对于就是无所谓的人和事来说呢，他可能就是不要让自己显得那么脆弱。 对对对， 那么不堪一击哈。 嗯，对对对。嗯， 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叫做安妮的朋友说了，悄悄的啊，说是我一同事， 嗯， 经常说什么话之后还要解释一下，问他刚才不会误会我吧，我没那个意思，其实呢都没人当回事儿的啊。就是说他这个同事其实是一个可能做人比较小心翼翼，内心当中可能也是比较敏感，比较这个玻璃心一点，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征询大家的意见，我这做的不会怎么样吧，你别误会了我哈。 嗯， 多说这么两句话啊。 就现在就感觉好像这个社交确实是一门学问。 嗯， 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会不停地跟你解释，你会觉得可能有点尴尬。 对， 但是碰到一个完全不解释的人其实也不太容易相处。 嗯， 就是得有个度哈。 是的，是的。 大家多多是跟朋友去交流吧，一定会有积累自己的经验。 嗯， 来看这位朋友叫虚西说，就是那种啊，只要冷落一点儿，就感觉全世界都不要我了，就开始自己瞎琢磨，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独。 嗯，就是这种玻璃，这他所说的这种玻璃心的情况， 嗯， 特别容易发生在内心有小公主的这样的朋友身上。对， 对 对, 对， 就是所谓的公主病嘛。 是啊， 如果稍别人稍有闪失，他就是全世界都对不起我， 真要命哈！ 你们欠我一个道歉。来看看这位叫 Switch 的朋友说了，不接受任何批评。特别是最好的人的，哎，而且呢其实内心还是比较自卑啊，总感觉你玩的好的哪天跟别人在一起，那说话你就觉得他是不是不想跟你玩了，没有安全感这样的。 嗯， 好，这都是相关联的嘛。如果你内心当中不够自信的话，没有那么强大，那确实安全感啊各方面都还是有欠缺。 嗯， 来看这位叫肖小的这位朋友，他说的就特别的， 我也看到这条 特别的现实哈，说动不动就退群， 对对，其实都是他自己内心的心理活动，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哎，这个人从群里退出去了，不明原因， 对， 有一天突然又加回来了， 这样的朋友其实是挺孩子气，挺可爱的， 哎，反复多次哈， 嗯， 你说到孩子气，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就是有些玻璃心的表现就是孩子气比较多， 就是孩子气啊， 还有一颗童心呐， 来看还有这位叫寡人有三急的朋友说，一点点委屈就想哭，哭着哭着想到以前受的委屈，哭得更厉害 就是随时可能因为一件小事，然后引发曾经经历过的各种伤心事，把自己给淹没哈。 我是最近是最近就是发生了一件就真实的事儿，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大家就忽然间不知道说起什么话题，有点煽情，然后所有的朋友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你就说这个于思淼坐在这里，一个巨蟹座在这儿，千万不要让他哭，一旦他开始哭，至少要哭三番， 大家都快绷不住了，所以就千万不要让他打开那个记忆的闸门，还有就是那个， 对呀， 就是回忆的那个洪水，真的会把自己席卷啊！ 我就说，就一碰就碎，就一点就着嘛，哎， 多么鲜明的性格呀，真性情啊！其实我相信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朋友。来看俊说了，看个动画片都会感动到哭。 有的时候动画片确实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的一些像雪孩子呀这样的动画片，九色鹿这种动画片，你再让我看，我可能我如果跟孩子一起看的话，孩子不一定有什么反应，但我肯定会哭的。 那个小龙人， 对对对， 是不是 找妈妈啊？ 就是很正常，因为它是最简单的感情，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玻璃心的朋友在一起， 心灵就开大会，玻璃心开大会， 对呀，啊，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发现找到很多共鸣啊， 是 啊，对呀，啊，哎，我看到这位叫水晶男孩的朋友说了，开不起玩笑。哎，你看， 哎，那不是摩羯座吗？ 对呀，啊，我就刚想说，就真的是戳中了我的那个软肋啊！生活当中，其实有就是多数情况下，你看咱们在同事相处当中也能看出来我，其实多数情况下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嘻哈， 特别爱开玩笑， 对对，嘻哈的那一种。但是呢，有一些点是不能够被轻易触碰的。如果遇到，比如说谈着谈着说到那个点了，我可能瞬间就会觉得这个玩笑我开不起，我就认真了。 那以后我一会儿回去就跟同事们都说，以后只能媛姐开玩笑，我们负责笑，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 都静一静，都安静啊！媛姐要开玩笑啊，大家准备好，一二三，笑就可以。 所以以后，媛姐，当你发现就是你说完一件事儿自己嘻哈的时候，我会说收到，然后退群。 对，这也是我可以做得出来的，就千万不要戳中某个点，一戳中那个点，马上就是真的是经不起任何的玩笑了。 刚刚的聊天记录我已经删了， 我已经默默的把你拉黑了，哪天你让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再把你恢复。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吧，说这个塑料姐妹花， 哎，就形容有些就是似真但是就是比较假的那种姐妹感情，会形容到就是友谊像塑料花一样哈。 就最近好像老在说这个塑料姐妹花哈， 对对， 挺有意思的。它可以很坚固啊， 就对呀，我们那天还说呢，这塑料花有什么不好的呢？塑料花，是吧？日久弥新呐，永远都是新鲜的。 对，反正是假的嘛。 对对对，大家谁也伤不到谁。哎呀，来看看不吃素的小丸子说了，就是平时超汉子的一个人，到了某人的面前就会变得动不动就会红了眼眶啊，少女心就发作了。平时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会因为某一个人变得无比的敏感，因为喜欢整颗心都会变得脆弱。 哎呀，我觉得特别，我就觉得这样的朋友特别好。 是， 你会在他就是柔软下来的一瞬间，你觉得超级感动。 哎，尤其有这种性格反差的人，其实又可爱又宝贵哈。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真的要好好的去爱他， 好珍惜他哈。 对，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关玻璃心的事儿，大家说的都特别好， 而且我们也分析了玻璃心的各种情况哈。总的来说呢，玻璃心还是属于那种就比较脆弱的敏感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的去 将心比心呢、啊、是不是？ 对，我觉得、嗯、 包容一下， 对，作为玻璃心吧，也还是要自己找方法变得强大起来。 哎、 嗯、如果是身边有玻璃心的朋友，就好好珍惜吧， 好好包容他哈。 嗯， 嗯，希望大家就是身边所有所有的朋友的友情都能够天长地久，如塑料花一样， 永不凋谢、啊， 永远不凋谢。对， 嗯、好啦，接下来是一首郁可唯的《落在胸口的星星》，希望大家能过一个特别快乐的周末吧。 嗯，下周见喽。 走青春迷幻，那年星光下的呼喊，站在对岸那个女孩快要和我走散，时间追皱了衣衫，沉默代替了答案，想象的难，原来梦一直没离开，手握在我胸口的星星，他说亲爱的女孩也在往花一样会开。 北京时间